不嘴炮还拘两句，那就不是黄少天了。不过叶修此时当然没有欣赏垃圾话的心情，讨厌的尾巴虽然摆脱了，但他在榜单上的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变。32，这是他现在的名字。最初的街道还能让他保持在20名以内，但在离开了那条街道以后，叶修的运气一直不佳。 所遇的鬼怪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保持名次，现在的32名也是暂时。看看左右这片宁静的街道，等他自己走完这条街，大概名次还得掉。可不管怎样，总不能站着不动。鬼怪是一次性刷新完毕，没有的地方那就是没有，不存在守点等刷新一说。叶修操纵着军模校从石桥走过。 迎面而来的又是左中右三种选择，但三条道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宁静。叶修真是欲哭无泪，今天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还是接着朝前走吧。叶修想着，军模校迈下桥头，正准备往前，忽然就觉得下一步竟然迈不出去，角色视角跟着就是一通旋转，军模校居然摔翻在地。 哪里来的攻击？叶修一怔，军魔校要倒的一瞬，他连忙就是一个瘦身操作，结果居然没起作用。毫无疑问，这一下还是有着抓取类攻击的判定，但是以叶修的经验，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攻击近身，就这么被直接命中了。直至现在角色摔翻在地，叶修转动视角一扫，这才看到。 军魔校的脚腕竟然被不知什么东西给缠住了，是什么？叶修根本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就见那东西猛力朝回一收，叶修顺势一个斩击的操作，军魔校一刀挥下，准确命中，但是却没起到任何作用。那东西一收一甩，军魔校已经整个飞到空中。这下叶修看清楚了。 这来历不明的怪东西是从石桥下的河水中伸出来的，只是此时水上面覆了一大片水藻，几乎要将整个河面都霸占了。水底下到底是什么，根本就看不到。军魔校半空中千机伞收成枪形态，沿着这根未知物伸出的方向，就是一个格林机枪的扫射，子弹一通乱飞，射得水花四溅，水藻乱飞。 但是这东西却还是像被刀斩似的无动于衷。翻滚的水面下，叶修还是没有看清有什么。但是紧跟着扑通一声，军墨笑终于是被拉下水底了。在哪里？一下水，叶修立即转了一圈视角，结果还是什么也没发现。军墨笑脚上缠着的东西还在，叶修顺着他的牵连看去，赫然发现。 这玩意儿怎么又是从水上伸下来的了？这是什么鬼怪啊？叶修头疼了。这次百鬼夜行如果要说有难度的话，那对于叶修来说，恐怕就是他现在遇到的这一点了。百鬼都是全新制作的 NPC， 在以往的网游战斗中几乎都没有遭遇过，所以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技能和特点。即便大神。 在这种新版小怪面前也全是出格，而现在叶修觉得自己就遇到了一个难缠的。虽然他没有缺乏击杀目标的信心，但是频繁搞不清状况，这是对时间的耽搁。看，就这么一会儿又掉到35名去了。叶修被怪抓着，却还有心情去看一眼榜单，顿时发现自己又掉了3名。 而在这一瞬，这鬼怪终于又一次发动的攻击，而这一次，终于让叶修看清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居然是水藻，将整个河面覆盖，绿油油一片，像是呕吐物一般的水藻，居然就是这个鬼怪的真相。难怪一会儿看着是从水底出来的，一会儿看着又是从水上出来的，合着这货就是在水面呢。 叶修好容易才搞清楚对手是什么，水藻怪却已经开始朝他发动攻击。原本浮在水面上的水藻突然一团一团的开始沉下水底， 像是一盏又一盏的鬼火。叶修不知道这是什么攻击，总之他绝不会轻易去触碰，连忙操纵君莫笑转身就想往水底再游一些，结果脚底一紧，那根缠在君莫笑的水藻居然还在。好长时间的控制啊！叶修惊讶，就算是 NPC 吧，技能总也不能脱离荣耀的设定范畴，攻击系是计伤害的，控制技当然就是时间的，无论伤害还是时间总得有个上限。这根水藻缠着君莫笑脚踝限制行动已经有多久了，居然还在，这妖怪的技能时间到底是多长？叶修顾不上计较了，因为沉下水底的鬼火水藻突然开始发动了进攻，攻击方式朴素极了，就是直接朝着君莫笑的身上撞来。但是此时沉下水底的一团团水藻多到数不清，比一个可以，这些若是开始统一发动攻击，那简直就是一张网，哪有空档可钻啊！必须提早闪避。往水底被拉住，往上，上面就是水面，水面全是水藻，往上看起来像是正投入这妖怪的怀抱，实在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。快点给我断！无奈的叶修还是只能打向下的主意，弄断君莫笑脚踝的这根水藻就成了关键。又是一刀斩下，水藻被折出了一个角度，但是死活就是不断，可见拥有极强的弹性和韧性。叶修没有时间再多尝试，只能依照这一下的判断，千机伞变刀为枪，砰，又是一颗子弹射出，子弹出膛的一瞬却又再度抽刀在手。子弹击中水藻，刀光跟着也已经闪下，这一次水藻干干脆脆的就被斩断。叶修连忙操作君莫笑往水底一沉，身后那一团团的水藻蜂拥而上，最后相互挤成了一团。好险！叶修难得在网游中都有这样心有余悸的时刻，看出水藻的韧性后，叶修送给了他一颗弹药专家的僵直弹，在将其硬化后顺利将其斩断。在看到身后这一堆挤成团的水藻，叶修顺手指挥君莫笑一个手雷就丢了过去，这一炸叶修觉得一定会好爽。果然好爽，一大团的水藻被手雷的爆炸送得四处飞溅，君莫笑身上顿时也被溅了好几团，顿时生命直坠，直接见红。我靠！叶修手忙脚乱，一边撑起千机伞当盾，一边连忙给自己施展了他可用的所有回血技能，同时能救命药剂也一起狂吃，这条命才算吊住。好强的攻击啊！叶修震惊了，这要再多见个两团，君莫笑可能就直接被秒杀了，这等强劲的伤害完全不符合叶修目前为止对这些鬼怪的认知，他们的战斗力是堪比副本小怪，但是这种攻击强度何止副本小怪，这完全就是 BOSS 级别，还得是野图 BOSS。 叶修哪里还敢怠慢分毫啊，被手雷炸得四散在河水中悬浮着的水藻，而他们显然未死，正在准备着又一次对君莫笑发动攻击。这水藻究竟要怎么杀死？僵直弹可以对付这种吗？叶修没有把握，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，一枪射到了一小团水藻，跟着刀光斩落，那小团水藻顿时彻底散碎，转眼就仿佛融于水中消失不见了。 有用！ 叶修确认了，但是也无法高兴起来，想象着水藻整个河面霸气的覆盖，自己得做多少攻击才能将其彻底摧毁。至于这水藻怪怎么会这么厉害，叶修倒是转瞬之间就猜出了个大概，这水藻就这样平静地漂浮于水面，实在是个非常狡猾的伪装，然后再在这里接连偷袭过路玩家，连叶修被抓后一时间都搞不清楚状况， 普通玩家的应对会有多糟糕就更别提了。于是这样不断的成功击杀玩家，这水藻怪终于成长到了这种程度。自己到底算是好运还是厄运，叶修真说不上来。这样一个大家伙，积分绝对是相当高的，遇上的人都该高兴才对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大家伙实力也相当强劲，自己有能力击杀吗？这货的攻击力已经是野兔 BOSS 级别，如果他的生命力也雷同的话，那叶修真的会彻底绝了这门心思。但是现在他决定一试，散落的这一团团小水藻不过是这水藻怪的一种攻击方式，打碎这些根本还只是在防守而已。要摧毁这水藻怪，当然需要攻击它的本身，也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些，但这却非要将眼前这些小团水藻全解决了才有机会不可。于是很快，叶修引诱着这些小水藻像之前一样又一次包围了上来。然而刻不容缓的一瞬，突然游离，小水藻们再次抱成了团。君魔校转身一记僵尸弹送上，而后千机伞直接甩成战矛，龙牙刺上，跟着又是连突。至于落花掌这种需要更贴近的攻击手段，叶修在确认前暂不敢用。连突之后又是一记拔刀斩跟上，瞬间三个技能攻击已经完成，带动的水流哗哗直响，被击散的水藻顷刻间就已经消失在水流之中。有用！这次的实践成功总算让叶修提起了精神。水藻怪此时就在他的头顶，如何对付，在这次实践成功后，叶修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方案。他现在要证实的就是水藻怪的本体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击就碎。如果有着野兔 BOSS 级的顽强生命力的话，叶修只能毫不犹豫地扭头走人了。转眼间，君魔校已经进入可攻击水面的范围，拂袖一挥，一个魔道学者的技能暗夜斗篷瞬间就把水面的一片水藻圈成了一团，紧跟着一记僵直弹送上，再然后攻击。